传媒属下天台 Capital 900神视频道，现在有两天报告新闻。本地新增1336起冠病病例，单日新病例连续两日维持在2000起以下，另外有两个人病逝。卫生部门参加数据显示，其中35起新病例是由境外输入的，其余的都是本土病例。每周病例传播率为 0.8， 本地的累计病例达到120,976起，其中1338个人死亡。防疫措施放宽之后，更多公司、商场同景点着重清洁工作。消防界清洁公司表示，空气需求增加至少两成，好多客户也会要求在配套中加入消毒的服务。清洁公司指出，除了一般的清洁工作，家庭也会为开放空间的频密的接触点加上纳米消毒抗菌涂层，两种的涂层拥有刺痛的消毒功能，有效期长达至少半年，受到客户的欢迎。不少家庭趁四日的长久物带子女出外增进感情，室内或者是户外发动的需求太强，消防室内游乐场一家都表示，长久物的门票早已抢购一空，也有脚踏车出租店的生意非常好。马来西亚的冠病单日新病例连续两日维持在2000起以下的水平。马国卫生部的数据显示，当天昨日就是5月2号新增1352起的病例，另外有5名病患牺牲。马国的累计病例突破在445万起，报445,859起，其中35,555个人死亡。台�湾新增17,801起的冠病本土病例，再创单日的新高，并且出现在一名年纪最小的重症病例。台湾中央社的报道，年纪最小的重症病患是一名未满一岁的女婴，其因为呼吸困难而必须插管抢救。中国伤害福利院将含有生命迹象的严重者放入尸体台的事件，有多名官员被免职或是立案调查。当局进行调查之后，宣布对五个人进行质问。中国沙狗名册微博前日5月2号下昼流传有关的视频，画面显示在上海市普陀区的一家福利院外，殡仪馆的人员发现尸体内的老人含有气息后，赶紧爱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出来打开尸体确认，在旁拍入的民众还切切批评福利院超感人命。新闻报告完毕。